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16号而家嚟到8点09分啦。嚟到星期五啦，继续因为呢叶冠霖放假嘅关系啦，喺千禧年代呢度呢会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喺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各位听众早晨。讲大下呢个嘅天气先，外面气温呢係26度，相对湿度係72%嘅。因為咧，即係世界各地嘅疫情嘅關係啦，見到香港人咧，平時都唔少人咧係中意去旅行噶，咁啊，但係呢段時間都要停一停啦。咁啊，尋日咧，政府就有個嘅新嘅公布，咁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就話啦，香港同新加坡咧就建立咧首個第一個嘅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咗原則性建議，咁希望咧就話嚟緊幾個星期咧開始一啲嘅相關工作，會再敲定細節嘅。呢段時間咧，成日間唔中都聽到話旅遊氣泡咁啊，講緊旅遊氣泡係啲乜嘢咧？就係一啲咧疫情咧相對受控制嘅地區，可以咧佢哋係即係傾咗就聯結埋一齊咧，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形容為氣泡啦嘅一啲嘅地區入邊有限制咁開放一啲互相嘅旅遊啊，又唔使做一啲即係檢疫啊、隔離咁等等嘅。嗱喺香港同新加坡，如果有呢個嘅旅遊氣泡嘅話，暫時咧都話有一啲嘅五點嘅安排會係傾咗出嚟嘅，咁就話咧好似係唔限制旅遊嘅旅客嘅目的啦，即係唔理佢係咪去公幹啊，定係啲咩原因啦。上機之前咧要出示兩地互認72小時內有效嘅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咁係陰性嘅，係要咁啊，會有特定嘅航班等等。你又點睇咧？點睇呢個新嘅安排啦？如果係真係傾得成嘅話，你自己又會唔會即係考慮去新加坡咧？又覺得譬如嗰個嘅風險嘅保障方面又夠唔夠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蕭蘭，早晨。 早晨，姚思榮，點睇即係尋日有一個咁嘅新嘅公布啊？對於業界嚟講，係咪都係一個好消息呢？ 如果係從成個經濟啦，或者係旅遊角度咧，今次一個實質嘅一個協議出嚟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以往都係講旅遊氣泡好，或者講緊同內地有個健康碼互認，盡快通關。但始終咧都係聽到樓梯聲，但實質究竟係一個乜回事咧？咁今次呢個原則性嘅協議咧，起碼喺嗰個具體操作提出一啲方向性嘅意見。咁等到各個有關部門咧，去根據有關有關建議去大家探討有關做法啦。譬如喺檢疫方面，食衞局方面係咪可以傾一傾具體點樣做一個測檢，或者一個有效嘅測檢？譬如你呢、這個同呢、這個有關出入境方面嘅同入境處點樣去做好入出境嘅安排等等。咁所以雖然有一個框架性嘅一個協議啦，但係起碼喺未來呢幾個禮拜啦，兩地政府就會就有關嘅做法咧去具體落實。咁當然我哋希望盡快咧有個時間表，知道幾時可以通航，跟住人流可以逐步咁有一個即係交流咁啦嚇。咁呢個係行出第一步咧，係對未來香港同其他國家點樣可以有一個旅遊氣泡互認，有一個更加好嘅示範作用啦。咁另外一個作用咧，就係話內地而家同香港之間嗰個通關嘅安排都係有限度，非常有限度嘅。咁通過呢、這個大家都係兄弟城市，點解都未喐？反而我哋同外國同呢個新加坡都已經有一啲實質性嘅探討喺呢方面，對推動香港同內地之間將來嗰個有關通關安排咧，我覺得有一定嘅催化作用嘅。 各位對於呢個題目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啦。頭先都講到即係新加坡同香港有一個叫做初步啦，有一個嘅協議傾咗出嚟，詳情地再傾嘅。但阿姚思瑩點睇？如果首批會係去嘅一啲嘅旅客，會係啲咩類型嘅旅客咧？你預計？ 我估計開頭嘅時候咧，雙方都有一個比較相對謹慎嘅做法啦。始終我哋兩地咧喺嗰個疫情方面雖然控制得比較好啊， 但係都係有個案發生嘅。咁始終都係擔心會唔會一個交叉感染嘅問題。 嗯。 喺呢個問題上咧，雙方可能喺做法上，雖然話佢冇乜限制， 嗯， 但實際上可能喺人數方面會有一定嘅限制啦。 嗯。 喺檢測方面咧，都會相對嚴謹嘅。 嗯。 咁今次都有透露就係話，譬如香港出發去新加坡， 嗯， 咁要檢測啦，出發之前啊，咁新加坡抵達之後都做一次檢測。咁翻嚟有可能喺新加坡又做一次，翻翻香港又做一次，咁即係話做四次檢測，先至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嚟到香港14日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咧，嗰、那個檢測個安排就好細緻啦。譬如所謂72小時，咁去到當地係咪剩翻？譬如假設7日啦，咁72小時又剩翻4日咧，係咪咁樣咧？還是可以有更長時間？仲有嗰、那個收費問題啦。而家香港嘅收費咧就坊間一般講法1000元左右啦，咁我哋了解呢，如果當人數多嘅時候呢，個費用可能降到500元留下都有可能得嘅。咁就算我假設係500元啦，如果新加坡嗰邊我估計都唔會太平嘅。咁即係話四次檢測個費用呢可能會超過2000元。咁如果加埋嗰有關嘅費用呢，譬如交通啊、食宿費用呢，那個費用比以往是會高的。 咁就對旅客吸唔吸引咧？呢、這個即係高咗一折喺個檢測費嗰度要俾。 係啦，咁如果你係有咁多開支嘅話咧，咁開頭可能都係嗰啲商務啊、探親，因為佢哋咁耐啦，咁大家都急於要翻兩地探親啊，或者做生意，可能第一批咧會呢班人會比較急啲。咁喺旅遊方面咧，其實大家知啦，都屈咗成7-8個月㗎啦，香港人都係啦。咁有啲消費者可能覺得呢啲錢佢都覺得都可以承擔得起，咁都有班人咧，即係不咗咁耐都會主動咧就不如咁啦，做個套票，即係新加坡好多人都比較熟啦，咁好多係做套票嘅，咁你又會又做嗰啲旅行團啊咁樣，咁我覺得開頭咧可能旅行團方面做會好啲，因為行程安排嗰、那個無論係行程嘅監管啦、啊，或者係嗰、那個。消毒啊，行程嗰啲有關嘅衛生啊，係相對可控啦、啊。咁樣做法咧，可能對兩地政府覺得啊，你旅行團有一個行程安排，有一啲比較可行嘅一啲做法，咁可能個做法咧個效果會好啲啦。咁我覺得咧各方面都可以探討嘅，但係始終都係話啦，有個時間表，盡快嘗試喺保障兩地嗰個疫情唔好出現一個交叉感染啊，影響到嗰、那個。兩地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係應該積極推動嘅。 你自己會預譬如幾多人真係會去咧？同埋即係頭先講個搞團嘅話，而家譬如香港自己入境團嚟講有限聚令，唔係咁容易搞啦。當地新加坡係咪好似聽聞都有限聚令，不過好似話5人。如果真係要搞旅行團，係咪真係咁易搞到咧？定係根本係唔可行嘅咧？ 嗱，而家最近我哋業界都同政府講嘅，你如果你嗰、那個限聚令仲係一個維持咁4個人咧，咁個上再旅行團可以做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最近啲宗教啊或者體育嘅一啲場地咧都放寬嘅嚇。咁、我覺得係唔係如果旅行團係一個有一個有效嘅控制啦嚇？頭先講，譬如我哋採取登記制度啊。然後沿途嘅安排要 set 體温啊，車輛要消毒啊，食飯嘅時候要公筷啊，咁提醒客人即係活動期間一定戴口罩啊。然後就活動就分組，成一組一成一組咁樣嚇，即係唔好話太過聚集一齊。呢、這個意見我哋俾咗呢個旅遊事務處方面，希望政府咧即係既然亦都開放食肆嘅。嘅逐步開放嘅做法啦，對場地有逐步開放啦，我旅行團都係嘗試嘅，我哋業界願意配合嘅。咁如果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將來新加坡而家都探討緊啦。咁係咪雙方面都可以用翻我哋一啲叫做大家認可嘅一啲做法啦？咁然後旅行社承擔定嘅責任，咁去推行，咁先至可以逐步達到所謂旅遊氣泡嘅作用啦。都唔係，即係都係可能即係一啲特有嘅一啲群體啦，譬如商務啊、探親先至可能行呢步。咁當然我哋都係 覺得行呢步都正常嘅，咁但係你始終旅遊氣泡都係講旅遊啊嘛，咁係咪一個過程咯？呢個就需要。 嗯，如果個旅遊氣泡真係通咗啦，同新加坡咁，但係限聚令嗰度未搞掂喎。對於旅行社嚟講，係咪只係賺一啲可能幫啲旅客安排酒店啊、啲個人遊方面喺嗰度賺錢嘅咧？係咪只可以？ 開頭都係咁噶啦，做啲套票啊，咁樣代下代價機票啊，咁樣啊，咁當然有啲叫做家庭旅遊啊，家庭式旅遊咁幾個人咁咪可以做到咯。啊，如果你限聚令你唔開放個旅行團本身都好難做。如果旅行團你做唔到咧，價格就貴噶啦。你假設我一個團有二三十人，同埋一個車得個三兩個人咁樣，嗰個費用當然係貴好多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行咗第一步先啦，但係我哋期望就唔好淨係講字，咁最後實實際際有一個嘗試。當然呢個嘗試都係要由穩妥開始啦。 頭先又除咗講到檢測費用方面咧，其實今次飛機嗰方面咧，都話係應該係用指定嘅航班嘅。咁我亦都唔知道會唔會詳情，可能甚至即係上到個飛機嗰啲位又要隔開啊，即係有啲防疫嘅措施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即係嗰個嘅供應嘅機位都少咧？你預期嗰個嘅機票都會貴咧？ 嗱，開頭我都相信咧，就會會成日機坐滿嘅嚇。咁即係可能打個五折啊，或者係七折咁樣啦，睇到唔會出現一個太多聚集，成架機入面坐滿曬，嗰個風險增加嚇。咁要增加機位咧，就唔太難嘅。而家香港機場基本上都冇乜飛機㗎啦，即係剩翻一兩個percent飛嘅啫。如果雙方面發覺做落嘅話，嗰、那個風險係並冇得太高。咁都係零感染。咁如果就增加航班咧，如果從嗰、那個航權啊各方面，其實大家都可以傾嘅。因為始終旅遊咧，大家都希望即係通過旅遊去提升翻兩地嘅個活力啊，或者經濟嗰個慢慢復甦。如果而家好似咁一潭死水咧，其實兩地都感受到嗰個壓力嘅。咁而家所以點解一傾咧咁多國家都有興趣咧？都係面臨緊同一個問題。已經這個疫情係常態化噶啦。咁喺常態化之下，點樣能夠冇因為兩地之間嘅人流交往而出現咗一個疫情擴大咧？這個大家擔心，但亦要考慮到個經濟。咁點攞到平衡點咧？就係、是、需要通過旅遊氣泡咧，大家去作出一個即係、就是、研究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一個相當重要的起步嘅。因為一直都係聽到旅遊氣泡，但係冇一個實質嘅框架嘅建議。今次一個是很重要的起步啦。 最後很快想問一問，見到昨天有一些旅遊業界的團體有個調查，就話超過八成如果是沒有第三輪保就業計劃的話，都很大機會會裁員。見到昨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都有個回應，就明白旅遊業界的經營困難，但是就話很難單靠政府去補助去長遠維持每一個行業的生存空間，呼籲業界要找到防疫和營運之間的平衡。點睇呢個講法呢？ 這個呢就官方的講法，實際上你現在本地出外入境全部是冰封曬的，是不是？不是說我業界不想做的，你要有東西給我做的嘛，是不是？現在入境的航班已經只有一兩個%，入出境回內地的基本上 是冰封，不過只不過是一些實際需要的通關安排。咁旅遊業界乜嘢好做呢？本地遊有限聚令，咁完全冇得做嘅。你呢個行業呢，由舊年六月開始社會事件已經一直受打擊，到今年一月關口一封，到三月成個國際機場封埋，我哋到而家捱半年以上，係一個零收入。咁你話邊個行業慘得過旅遊業呢？咁政府就話俾咗17億。你想想一個海洋公園講緊2000員工是要54億，是不是？那這個行業現在講的旅行社都講20000多人，不要講酒店啊其他相關行業了。那你說17億，你說相比之下你給的錢是不是足夠呢？即是我覺得這方面你不能夠用一個這樣的數字去講政府做了很多事。你要看回這個行業本身和其他行業之間，有哪個行業慘得過我們的行業成年多時間受打擊，跟住呢大半年時間係零收入，咁呢方面我政府正視咯，真係要積極面對。而 如果真係去到保就業十一月底冇嘅話咧，你諗下邊間公司可以頂咁耐而睇唔到前景？即係未來呢幾個月咧，我哋睇唔到前景。就算明年嘅年中旅遊業復甦嘅程度咧，都係好緩慢，好緩慢。可能好多行業都復甦，但係咧，可能最慢復甦嘅行業。咁所以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咧，未來喺十一月底之後咧，應該新一輪對一啲特困嘅行業咧，作出一啲嘅特別嘅支援。咁我理解呢可能好難平衡啦、但我覺得市民嘅社會呢都要明白旅遊業點解要作出一個特別嘅支援，亦會支持呢個做法啦。 好，唔該曬姚思榮。姚思榮呢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就講到呢，即係新加坡同香港尋日就公布有一個新嘅消息啦，即係初步就話係咪可以即係傾到一個旅遊氣泡出嚟啦，但長城呢都仲要去再落實嘅，咁嚟緊會睇下有冇啲多啲更加多嘅資料。我哋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对呢一个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就有何太，早晨。 早晨啊，系，我都想讲下呢个旅游气泡。 系，你点睇啊？ 我哋嘅想去旅行啦，但系又都好担心、啊。嗱、如果我哋万一去到新加坡确诊咗嘅时候，咁我哋又唔系新加坡嘅国民嚟，咁嗰个医疗使费就会好高噶啦。而家旅游保险系唔包噶嘛？咁樣呢個就係即係好似賭博咁樣，我去旅行，但係如果原來要確診嗰陣時候，我又翻唔到嚟香港，我又唔知要搞幾耐喺新加坡，即係各個國家都係有呢個咁嘅危機喺度啦。咁都係當然每個人去旅行嘅諗法都唔同啦。咁呢個係一個成本嚟噶嘛，即係有嗰個咁嘅可能性喺度啦，咁要諗一諗啦。咁頭先即係同埋嗰啲新加坡嘅人飛嚟香港接待佢哋，咁都希望佢哋賓至如歸嘅嘛。但係又我哋又有限聚令咁，即係咁苛刻。四個人咁樣係究竟點樣接待人哋咧，都未諗好。其實應該就係搞好本地遊，即係都係有一個好嘅運作先，然後先可以接待外國嘅旅客咯。 但俾你會唔會照去咧？即係頭先你話，雖然都擔心，如果去到中咗招唔知點算，但係有啲人就話啊，都好耐冇去旅行喎，會唔會都照去咧？你係點諗㗎？呢個 我唔會去咯，因為搭飛機又即係一個密封嘅環境，有個危機性喺度㗎啦。去到即係其實新加坡同香港差唔多啫嘛，嗰啲咁嘅確診數字，都又唔係清零嘅。即係一日有隱形病人喺度噶啦，咁我何必要搏咧？我就唔會咯。 Okay. 咁咪去，我反而去本地遊。我最近都去咗大嶼山去玩咗幾日。咁我都覺得香港風景好好、啊、喎。 好，唔該曬啊何太講去支持本地遊，咁反而如果同新加坡有一個旅遊氣泡，佢就暫時未敢去住啊嘛，驚個風險。再聽下先，有吳太早晨。 喂，早晨， 系吴太你好啊， 主持人， 系 请讲， 嗯， 啊，早晨，讲呢个旅游气泡咧，我个人咧就唔会去嘅，因为其实我都好担心啦，即系唔单止系我哋去人哋国家个地方，咁人哋都去我哋香港，咁其实嗰个传染风险都仲喺度，咁同埋其实我又觉得即系而家头先嗰啲配合措施啦，譬如我哋人哋嚟到香港都有限聚令啦、你去旅行，你影张相，你都可能要戴住个口罩。其实呢啲体验咧，我觉得都唔系一个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时期，可以好想系一个奢侈嘅体验咯。我觉得系啊，虽然个个都唔想，旅游业都唔想，即系其实我都好同情嘅。咁但系即系作为香港市民，我就担心咯。 但佢嚟之前，如果都驗好曬呢、這個都擔心啊！即係有72小時嗰個有效嘅陰性結果喎，真係。 我好簡單講一句啊，即使之前社區檢驗或者嗰啲檢驗，你嗰一刻檢驗完之後啊，你下一秒鐘你都有可能會染上啦。 冇錯， 係啊，即係我就覺得唔可行咯。同埋即係其實即係香港人好想去旅行啦、啊，咁係嘅，我明嘅，我都明嘅，但係。即係而家咁嘅時期咧，嗰、那個精神或者一啲放鬆嘅嗰啲嘅方法，即係除咗旅行，有冇其他替代品咧？我又唔知啊。但係總之，我就覺得呢個旅遊氣泡，我擔心咯。我自己就唔會去噶啦、 有冇聽身邊啲朋友點啊？話呢段時間冇得去旅行，有冇話成日都好想等到快啲開翻啊？咁有冇聽到呢啲咧？又 我相信是有的，但其实他们都知道现在这样的时期，即都是神一两句这样咯。 嗯， 我相信我的朋友即使有旅游气泡他们都不去。 嗯， 不过 我自己觉得啦。 嗯，價錢上咧，頭先我哋都傾到，即係如果檢測嘅話，都要有啲費用你自己俾啦。咁而家講緊即係市面上嗰啲平嘅咧，就幾百蚊啊嘛，貴嘅啲都成二千幾蚊咯，有啲仲要另加醫生費添。呢、這個會唔會係更加令人卻步？定係呢一個如果得去旅行嚟講都冇乜所謂？如果啲朋友想去嘅話， 都會係一個考慮，都會有啲卻步。 嗯， 係啊。即係其實講緊，雖然都會卻步，但係都講緊個風險咯。 嗯，即係你主要咧就係擔心個風險最多係嘛？ 係啊，錢都會係一個考慮，但係係咯。 OK， 好，吴太，多谢晒吴太。吴太就讲到都系担心个风险，同埋觉得如果即系去旅行嘅话，有限聚令啦，可能就未必咁尽兴啊咁样。你哋又点睇咧？头先啱啱一路讨论咧，就系寻日政府公布香港同新加坡咧会建立首个航空旅游气泡，咁啊就话达成咗一啲原则性嘅协议啊，咁啊嚟紧会再多啲细节啦。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你哋睇法。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因为他不想与对方倾谈，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有没有主动与他联络。特朗普接受霍士财经频道访问时有透露，中国继续根据中美在一月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采购美国商品。他又说，每个人在十年前都预测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美国，但由于他当选总统，这个情况未有出现。如果民主党的拜登胜出下月总统大选，中国将拥有美国。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并多番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特朗普较早前确诊时，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有向特朗普夫妇致慰问电，祝愿两人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有数以千计反政府示威者不理会政府颁布的紧急法，昨晚在市中心集会，要求总理巴育落台。示威者占据四面佛附近一个十字路口，高叫巴育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等诉求，亦有人继续高叫侮辱泰王的口号。示威者晚上十点后和平散去。警方说，参加集会的人是知法犯法，扬言会拘捕所有违法的人。報道說，政府會調派幾百名士兵到曼谷保護政府大樓和國會。總理巴育今日亦會召開內閣特別會議商討局勢，政府又計劃設立論壇俾各方表達意見，試圖平息民憤。歐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反彈，世衛形容情況令人引起嚴重關注，认为现在是各国加强措施的时候，以挽救生命。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说，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欧洲民众的第五大死亡原因，每日有超过1000人不治，但是目前情况未如三月和四月时候严重，认为各国应该避免全面封锁，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伤害，亦要考虑民众的心理健康，并尽可能保持学校开放。美国有地方法院法官上月底提出暂缓执行要求应用程式平台禁止提供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下载的行政命令。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地方法院法官的决定提出上诉。出席听证会的地方法官比勒说，不倾向撤销决定，认为司法部的文件不会改变自己的判断结果，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在千禧年代，这里有萧乐文在这里。刚才我跟大家讲到，昨日就公布了香港政府就跟新加坡是就着建立第一个的航空旅游气泡达成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所谓刚才讲到旅游气泡，就是在一些限制性的地区可以互相去旅行，而又不需要有一些隔离检疫等等。今次暂时又有一些条件，就譬如两地上机之前，旅客要是出示两地都要互認72小時內有效的新冠病毒的檢測結果，證明是陰性。還有一些其他的規定，包括好像坐特定的航班等等。因為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1。再請另一位業界跟我們一起談談，有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玲。早晨。 早晨，孫立文。早晨。 早晨，葉慶玲。想問一下，怎麼看這個措施對於業界來講的幫助算不算大？ 孫立文，這個消息公布了起到的作用，就是說有始終終於有一個國家開始可以跟特區政府達成的了，初步協議未落實的，未落實的。 咁 查實 Travel Bubble 呢個名稱的由來呢，就是在疫情過後呢，好多國家都需要重啟經濟，佢唔能夠再係咁拖落去咧，咁啊到咁啊形成咧，就算病死都會餓死。所以澳洲同紐西蘭兩個國家就率先咧就引用呢個名詞嘅 Travel Bubble， 因為澳洲同紐西蘭兩個地方咧都係一個 continent 嚟嘅，一個地區咧嘅環繞都係海嚟嘅，咁所以佢覺得。用一個兩地淨係澳洲紐西蘭的居民啊往來咧，做咗個檢測之後往來咧就可以互通啦。因為紐西蘭同澳洲兩地嗰啲人民佢哋嗰個貿易啊或者關係相當密切。咁但係佢做咗冇幾耐都停咗啦。咁你明白點解會停咗咧？ 佢之前就好似話，因為都係疫情比較反覆啲嘛，所以最後即係有啲實施咗一陣就已經都搞唔成，有啲直情可能傾咗一輪，最後都係做唔成咁樣。 紐西蘭就冇事嘅，但係澳洲咧個疫情咧就不斷喺不同嘅地區城市咧出現咧爆發咧，咁所以紐西蘭咧都要叫停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旅遊氣泡個概念只係兩地嘅大嘅政府。是他關注到他們需要呢盡快呢就重啟個經濟開放呢給那些多些外地的人呢去他們那裡做生意又好，去這個旅遊又好，這個概念是正確的，亦都是一定要這樣做的，只不過是問題無奈今次這個疫情呢就全球性地爆發，咁當地嘅即係每一個地方嘅政府官員都會去擔心到嗰個疫情會唔會即係稍微受控之後又會爆發，呢個係亦都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兩者之間就要作個平衡呢係難嘅，咁所以呢我覺得新加坡呢個地區呢呢個城市同我哋香港有類似嘅地方，兩個地方都是一個開放型的城市，亦都是一個金融的中心。試想一下，全世界幾多跨國企業的總部是設在新加坡和香港，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很多都有世界各地的企業的總部設在那裡，他們關閉了太久呢都不利於他們的管理啊，就是做生意啊。咁我哋特區政府有一個優勢咧，就大家都留意到啦。不斷我哋政府都強調我哋儲備好豐厚啦，大把錢啦，係咪？大把錢好多儲備，咁所以當咧有疫情出現咁，各行各業都需要向政府講喂，咁你要補貼我啦。咁你豬籠雞籠，你殺人啲雞殺人啲豬啊，咁你都要賠錢啊。咁而家你要勒令嘅情業， 啊，尤其佢冇生意做，咁你要賠償咧。咁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都係需於都係配合嘅，急要開放呢、這個。咁所以呢、這個。新加坡同呢個香港，大家要注意呢個係初步協議。 嗯，阿葉慶玲啊，想翻翻嚟講呢個嘅旅遊氣泡咧，即係如果啦，開個地點首個啦，當係而家初步協議，當係真係傾得成啦。第一個地方係新加坡，本身你預即係多唔多香港人會揀去咧？過往算唔算多香港人去嘅一個熱門地點咧？呢個有 嗱，根據官方嘅數字咧，新加坡嘅旅客嚟香港每年都係40多萬啫、 嗯。 香港人過去新加坡個數字係低過佢哋入嚟嘅嗰個數字。咁我諗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旅行社嘅同業開唔開心咧？我諗就冇乜特別嘅驚喜，特別開心。嗯、但係就總係好過咧即係冇啲消息出嚟啦。咁、 嗯、 其實最開心係咩人咧？就係喺兩地有親人嘅。咁啊，亦都有生意做嘅，好似我有个好朋友咧，嗰、那个仔同个新抱过、那个孙过咗去新加坡做嘢，喺度居住，喺度成年都冇见面啦，靠视像会议都睇住个电话。而、家就起码都嗱嗱声要 book 机位，如果系城市嘅 book 机位落去，个圣诞过年去聚，大家一家团聚咯。 嗯、 我谂最开心嘅就系嗰啲有亲人喺两地嗰度啦，或者做生意啲人啦、对旅行社嚟讲，旅客咧，我觉得唔系咁多人会为咗咁就去新加坡旅游嘅。 咁、你哋会唔会特别推出啲即系旅行社嗰啲产品啊，或者搞唔搞得成旅行团咧？因为听闻系咪嗰边都仲有限聚令咁样啊？ 嗱，咁样讲嘅，不嬲咧，香港人去星马游览咧，呢、這个就应该系70、80年代嘅人先去参加旅行团去星马游览嘅啫。咁、近年呢10年啊10多年咧，已经倾向啲年青人咧。就係、自己去噶啦，自己訂機位啊，訂酒店，所以咧呢、個對旅行社嘅幫助不太大，但係對新加坡個經濟就會好嘅。亦都點解咁講咧？因為你都知道近年嚟咧，啲年青人買機票都唔去揾旅行社買咧，佢都係上網買機票啊。咁你講即係算咗旅行社有咩驚喜咧？我都睇唔到驚喜。如果你話突然間宣布，尋日宣布嘅唔係話新加坡同香港嗰、那個旅遊氣泡簽初步協議簽訂，而係話開始通關咧，咁呢個就莫大嘅驚喜啦。呢、個驚喜咧就對旅行社有幫助，對香港嘅市民咧，好大部分人咧亦都有啲親人喺嗰邊啊，大灣區啊，或者喺大灣區有生意做咧，嗰啲成年都冇翻過公司，睇間公司點佢都唔知道，但望穿秋水望開關咧，反而通關咧要馬上。去做呢個咧，就仲未曾有消息啊！呢、個使到人咧沮喪啲嘅。 但旅行社嘅角色會唔會反而譬如唔係搞團啦？你先話即係可能70、80年代嗰啲先係會去旅行團去星馬咁。會唔會自由行方面，你哋都會可能有啲即係酒店優惠啊之類，會係針對住呢、這個旅遊氣泡而特別去提供俾啲旅客咧咁？ 孫立文，根本上咧都唔使點準備噶啦。每一間旅行社佢自己有佢自己嘅關係，佢有佢個供應商。咁啲供應商同佢哋係香港嘅同業都有來往。你只要有生意去咧，有客去咧，你 book 房唔係一個問題嘅。你訂架汽車，訂個導遊俾佢哋，呢啲服務隨時係喺度準備到嘅，唔需要特別為呢件事嚟準備嘅。咁唯有咧就可能咧嗰啲酒店價錢啊平咗啦。比方講過往住一間四星酒店要1000元松啲嘅，而家可能800啊700，即係平啲咯。即係呢個必然嘅內價平，咁你買車嘅價錢平啲咯。 最後都想問一問啊，嗰個檢測嘅費用啦，而家就話旅客要自己承擔翻啦。對於真係如果去旅行去新加坡嚟講，要俾多一筆嘅檢測費用，你覺得吸唔吸引咧？對於旅客， 我都講咗咧。若然呢個旅遊氣泡同新加坡簽訂嘅初步協議係落實得到，真係實行到嘅話咧，會去嘅咧就係兩地往返去探親人嘅，或者兩地往返去睇下自己公司嘅，呢啲咧就要檢測費幾貴嘅都要俾噶啦。但係你話如果旅行團咧為咗去玩，要俾一個好高昂嘅檢測費用而參加一個旅行團咧，我深信咧就冇乜人。又不是没地方去、一定要去新加坡的嘛。我估计今次有个好的作用，就是希望新加坡 同特區政府簽到個初步協議，而又喺未來好短時間內落實到執行到，有兩地通關順利啊，冇乜事咧，就會即刻咧就會引起第二啲鄰近嘅國家疫情比較即係受控嘅國家咧，就開始咧就會接受特區政府嘅邀請，大家一齊咧就再同樣咁樣嘅方式咧去開通兩地嗰、那個嘅人流嘅。 最好開翻邊啲咧？最好開翻邊啲咧？你角度嚟講？ 嗱，查實香港人最熱愛去旅遊嘅地方咧，唔需要講啦，內地啦、大灣區咧，好多人客去啦，咁好多人去啦。就算乎內地好多人亦都想嚟香港遊覽嘅，只不過問題而家唔通到關，那個數字係遠遠大過你全世界嚟香港嘅數字。我諗一兩個禮拜都唔止40万內地嘅居民會使嚟香港啦。咁我覺得香港人而家最淡發落嘅就開關通關，可以翻內地玩，同埋熱門嘅地方就係台灣啦、 okay. 泰國啦、呢個日本啦、韓國咧，呢啲每年香港人去嗰度遊覽玩咧，個人次係超過200万一年嘅，200万人次啊咁樣咯。 OK， 好，唔該曬葉慶玲。葉慶玲咧就係香港旅遊社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嚟嘅，講到對於即係如果新加坡啦，同埋香港有一個嘅旅遊氣泡，佢一啲睇法啦。歡迎打嚟18723111啦。如果大家對於呢一個嘅措施真係順利落實嘅話，你自己會點樣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轉一轉個話題啊，但係記得咧就係喺今年年初疫情嘅初期啦。醫管局員工陣線咧，其實喺今年二月初咧係發起過罷工幾日嘅。如果大家有印象，都可能會有啲記得啊。咁當時咧，佢哋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話要求政府係封關，咁啊阻止內地咧輸入呢個新冠肺炎嘅病毒。佢哋有個咁嘅訴求嘅。咁當時就話有超過7000名嘅人醫管局嘅人員咧係響應嘅。最近有一個嘅新進展咧，就話咧，其中瑪嘉烈醫院咧放射科嘅醫生咧係據呢個傳媒嘅報導咧，就話佢哋嘅部門主管咧，因為之前只係向管理層咧交出罷工嘅人數啦，但係冇交出個名單。咁啊，結果部門咧有大約20名咧係冇參與罷工嘅一啲嘅醫生咧，都係近日係收到醫管局嘅信咧，就要求佢哋解釋或者係澄清嗰個缺勤嘅理由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嘅，早晨馬仲儀。 早晨，主持人。 是啊，你是不是听闻都是话在玛嘉烈医院有个这样的情况，你自己掌握的消息是怎样的？ 首先我哋都有即係醫生會員咧向我哋求助啦，咁我哋亦都咧即係從不同途徑咧就去解釋事情啦。咁首先咧就我哋求助嗰位醫生咧，咁其實佢就二月嘅時候都係喺瑪嘉烈嗰個放射治療部嗰度工作嘅。咁佢就而家已經係即係調咗去第二個部門啦，即係第二間醫院嘅放射治療部門啦。咁樣但係就佢都同樣收到呢封信。咁我位醫生佢本人咧就喺二月份就冇參與我辭嘅罷工嘅。咁我哋再同其他途徑嗰度咧知道咧。應該咧就喺嗰、那個瑪嘉烈醫院放射治療部嗰度咧，除咗顧問醫生以外，其他職級嘅醫生，即係包括副顧問醫生啊、住院醫生啊，全部咧都收到呢一封信。呢一封信嘅內容咧，同咧醫管局裏面其他同事、其他參與罷工嘅同事喺10月9日收到嗰封信嘅內容一樣嘅。開宗明義就講你我知你二月有幾日缺勤，麻煩你解釋你依幾日缺勤嘅原因咁樣咯。 我見係咪話有啲直情當時二月係未入職啊？係咪有啲都係咁嘅情況？ 係，我都有啲即係有同事講話即係我頭先講啦，有一啲從佢係一啲普通嘅住院醫生，佢都有收到；而一啲今年七月新入職嘅住院醫生咧，聽聞都有收到呢一封信咯。 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咧？即係收到呢封信，會唔會即係醫管局？我見佢哋有個回應咧，都係話希望係可以確認一啲即係缺勤日期係咪正確啊？俾了解一下嗰個缺勤嘅原因啊，算唔算係一個俾佢哋交代嘅機會咧？呢個？ 第一就你睇翻封信嘅内容，其实封信嘅内容喺网上都流传，媒体都有登佢出嚟。佢第一句名就话我即系英文啦吓，咁就大概中文嘅意思就系话，据我知道你喺二月呢几日系缺勤，咁已经系即系讲个内容系话你收信者我系知你缺勤嘅， 咁已經個事實就係不符啦，咁個數字內容已經係唔正確啦。咁樣就我哋會覺得首先第一樣嘢由始至終咧，我哋工會咧都係同其他工會咧個立場係一致嘅，即係二月嗰次咧係一個合法嘅工業行動，咁同時係參加另一個合法工會經過正常程序即係舉行嘅工業行動，咁第一就唔係叫缺勤啦，咁其實局方咧應該同嗰個工會咧，即係咧好認真咁樣從一個勞資糾紛嘅角度去處理，咁就唔係咧去揾個別參與行動嘅同事，亦都唔應該咧就即係形容呢次為缺勤。咁第二樣嘢荒謬咗就係，咁你寄封信出去之前，你都應該要核實收信者身份係唔係你正確嘅目標㗎。咁雖然話有坊間有一個解釋原因啦，嗱，都資管局自己都唔係用呢個原因嘅，不過坊間就話可能係因為當時當刻嘅部門主管冇將啲名交上去，所以佢哋無法識別邊個有參與邊個冇參與。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幾能夠接受到咯，因為喺我哋醫管局尤其是醫生員工啦，其實我哋每一翻工一定係個工作同電腦有關，而我哋進入個電腦系統咧，一定係要有一個個人嘅登入，所以係即係透過一啲科技嘅方法啊，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揾到究竟同事我嘅有冇翻工啊咁樣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咁樣成個 department 咁樣兩個職級立全部咁發呢封信都係唔合理，同埋收信嘅同事係感覺到好唔舒服咯。 你哋係擔心或者啲員工係擔心咩咧？即係有啲可能未入職嘅或者冇參與過嘅人士都收到呢封信，係咪都驚話即係認定咗佢哋係缺勤啦？定係即係認定咗佢哋係參與咗罷工啊？或者即係總之醫管局係唔認可嘅一啲行動啊？你覺得個擔心係咩咧？有冇同局方聯絡過咧？其實有。 我個頭先你以上講嘅擔心咧，都係咧，即係同我哋聯絡嘅同事咧嘅憂慮嚟嘅。咁收到呢個同事嘅求助之後咧，咁星期星期三即係打通報過後咧，我本人咧已經即刻聯絡上啲，即係咧發咗信咧俾醫管局嘅人事部主管啦，因為而家代主管啦，高柏星醫生啦，主席同埋即係現時嘅九龍西聯網同埋瑪嘉烈醫院嘅主任嘅主管啦，羅振邦醫生。咁暫時我就未有一個咧正式嘅回覆嘅，咁但係醫管局總部嘅人士即係代主管咧已經通知我去收到呢封信，佢哋亦都會即係去再理解件事情。咁我亦都知道即係其他醫生工會都有即係聯絡佢哋啦，咁都係人事部嗰邊都知道話佢哋會再去睇下件事，但係正式嘅回覆應該就未有咯。 但以你所知，而家啲員工或者有冇員工係覆咗，佢哋係諗住係咪會覆定係點㗎？ 我自己就知道有聯絡你嘅同事，佢哋都有即係俾一個簡單嘅回覆即係佢哋嘅人事部啦，即係簡單講我幾日有翻工咁樣咯。咁唔知道呢一個回覆係究竟足唔足夠啦？佢哋相唔相信啦？或者其他嘢我哋都唔知道暫時，但係我哋有同事係回覆咗嘅。 即你都擔心，如果咁樣覆咗，簡單覆咗，可能都仍然有後果。 都會係啊，因為其實講真一句，我自己覺得由第一刻點解呢班有翻工嘅同事會收到呢封信，已經係幾匪夷所思啦。因為成件事係可以避免噶嘛，咁佢哋唔去避免，唔去查證先寄呢封信出嚟，咁個意義、個原因同埋個意義喺邊咧？佢係真係諗住認定成個部門嘅同事都要留有一個記錄，甚至乎要被懲罰啊？定係佢哋其實係知道嘅，邊個有翻工，邊個冇翻工？製作一個寒蟬效應，甚至乎喺同事與同事之間製作一個緊張嘅情緒同埋分化咧？咁呢個講真嗰句，其實我哋都覺得無從得知，但係都係令人憂慮嘅地方咯。 如果喺一個唔係醫管局認同嘅原因之下，佢講嘅缺勤啦，佢形容係缺勤啦，會有啲乜嘢後果㗎？咩懲罰㗎？ 即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醫管局同事嘅即係所有關於一啲 人士的懲處啊，各樣嘢咧都是根據翻醫管局嗰個人事守則啦。 嗯、 如果睇翻人事守則咧，喺缺勤嗰項咧，佢哋都寫得好寬鬆嘅。總第一咧，缺勤咧就係、是、形容為一個比較嚴重嘅叫做 misconduct 係啦。咁樣咧、嗯、就嗰、那個懲罰咧可以係最嚴重者係一個即係終止個合約啊，或者終止你個聘任咁樣。咁呢個佢就簡單兩三個月就講咗，但係佢哋嘅定調缺勤係一個嚴重嘅過失咯。 嗯，簡單都想問一下啦，而家即係啲員工面對呢個情況啦，士氣點啊？ 我諗啦，其實講真，由二月由參與罷工，跟住局方嘅處理方法啦，呢幾個月無論二月26號嘅第一封信，跟住即係譬如醫管局嗰、那個主席阿花紅玲都偶爾都會喺媒體，尤其是一啲即係親中嘅媒體都會講即係追究係必要嘅，追究係即係社會共識，即係。嗰、那個説話都好有政治嘅意味，到今次再十月九號出一封再出一封信，係一定係要有一個即係要求員工作答啊，亦都甚至乎依封信亦都係廣泛俾一個部門。咁講真，所有嘢都係摧毀住員工嘅士氣啦。 OK， 唔該曬馬仲儀，馬仲儀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嚟嘅。咁我哋請個醫管局咧回應事件啦，佢哋就書面回覆，咁就話咧係請佢哋喺確認信入邊咧係一個缺勤日期啦，係咪正確咁樣噶？ 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公布与新加坡达成航空旅游气泡原则上协议，成为本港首个旅游气泡。旅客需要提供出发前72小时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且乘搭指定只是接载气泡旅客的航班，抵埗之后就可以豁免检疫，行程不會受限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兩地未來幾個星期會商討檢測和航班等等的細節安排。據了解，如果順利，有望在聖誕節之前實行。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市民出行之前需要先到認可醫療機構進行檢測，現在相關費用介乎785元到2500元。如果確定從新加坡回香港之前，亦都要再做檢測，需要在當地再支付過千元的檢測費。有旅遊業人士承認，兩地檢測費費用高昂，會有損市民到新加坡旅遊的意欲。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就指，市面上有醫療保險包括檢測新型肺炎的服務，但市民必須留意可進行檢測的次數和費用。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港府和新加坡達成首個旅遊氣泡雙邊協議，有移居新加坡的港人說，對於有關消息極為鼓舞，打算在計劃落實之後回來香港。不過亦都有移民港人對於香港的疫情有所顧忌，憂慮在香港感染新型肺炎而且得不到最好的治療，暫時無意返港。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2宗確診新型肺炎個案，兩宗並無源頭，包括一名住在飛鵝花園的73歲男商人，潛伏期去過九龍木球會打波，亦都去過中環置地廣場一間日式餐廳吃飯。木球會超過200名職員要檢測。另一宗是香港管弦樂團的35歲低音單簧管樂手。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日前有一名患者兩度向私家醫生求醫，都沒有被安排病毒檢測，直至到去將軍澳醫院求醫才確診。他呼籲全港私家醫生和醫院提高懷疑指數，為有相關病徵的病人提供病毒檢測。《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香港自治法報告，列出10名中港官員制裁名單，同時都警告跨國的金融機構，如果繼續與受制裁人士有重要交易，將會受到重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聲明指出，中國近年以不同方式嚴重損害香港的民主、法治、人權和個人自由，手段包括實施香港國安法，以政治因素推遲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以及拘留因為爭取民主而要離開香港的人士。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明，中方堅決反對，強烈譴責美方炮製的所謂香港自治法，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數據，九月內地豬肉價格同比漲幅大幅收窄，拖累當月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漲幅下降 0.7 個百分點，去到 1.7%， 時隔18個月再次回到一時代。專家表示，通脹下降主要是受到豬肉價格回落和去年高基數的影響，預計國內經濟增長會繼續拾級而上，第四個季度經濟表現可能好過預期。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和新加坡達成航空旅遊氣泡初步協議，為重啟跨境旅遊邁出第一步，但是兩地的疫情未斷尾，疊加檢測費用高昂，暫時難以增加市民外遊的信心，但是亦都努力開了個頭。更加重要的就是港府必須要改變心態，致力清零疫情，才能夠令到外界建立信心，恢復包括和內地的通關，經濟才有望盡早重啟。《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旅遊氣泡作為一個概念，理論上行得通，但是放眼過去幾個月各地試行經驗，幾乎無一成功。香港和新加坡的疫情看似緩和，其實兩地都有社區傳播鏈隱伏，疫情反彈風險不能低估，旅遊氣泡容易破裂，必須謹慎而行，而公眾防疫更加不能夠因此掉以輕心，錯將旅遊氣泡視作危機已過象徵。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陳同佳赴台投案一事在台灣當局的操弄之下再生枝節。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前日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他和陳同佳的赴台簽注申請，但是遭到拒收文件。台方更加是要求特區政府回應所謂的司法互助請求。社評認為，這個做法是充分暴露台灣當局以政治凌駕法治，罔顧基本社會公義。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隨著香港步向一國一制，特區政府承襲了專制政權的流民特質。評論指，12名香港人被送中，教育局取消教師資格，押後公布施政報告，拒絕將台灣納入旅遊氣泡商討名單，宣稱讓住在內地的香港人投票是社會的訴求。政府幾乎日日在度表演方言治港，製造香港安定繁榮的幻影。《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挤塞嘅龙尾就排队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咁而家影响到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龙尾去到落山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车龙长啲啊，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嘅，而旧清水湾道咧落平石咧，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九龙城梅船处一段啊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咧，由康城路一段咧系塞嘅，龙尾排到启思中学。咁另外荃湾路咧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咧一段都系塞，龙尾排到丽城花园。就系荃湾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呢一段咧系塞嘅。咁而家龙尾去到丽城花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非常之塞啊！龙尾去到朗日峰，就系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朗日峰。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近排都有啲唔同嘅群组又出现一啲小型嘅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而家系第四波，好可能会喺短时间之内咧进一步恶化，关闭高危场所，经济嘅影响咧相当之大，迫不得已嘅情况下先至去做。政府要谂办法增加巡查，明显违规要多啲作出检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0月16日，本港与新加坡将建航空旅游气泡，未来数星期敲定细节。 本港新增12宗确诊，2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潘晓颖父母致函陆委会主委，企台湾简化程序，让陈同佳投案。 泰国紧急发下反政府示威持续，要求总理巴育下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到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即系喺2月嘅时候，医管局员工阵线咧就发起个罢工噶。咁啊，最近有啲报道就话啦，玛嘉烈医院放射科嘅一啲嘅医生咧就话，佢哋一啲嘅部门主管咧，因为之前只系咧交咗罢工嘅人数，但系就冇交个名单。咁所以近日咧就收到医管局嘅信咧，系要求一啲包括啦，有啲冇参与罢工嘅医生咧，都系要求解释啦，同埋澄清点解话嗰日咧嗰几日咧系缺勤嘅一啲嘅理由噶。咁啊，医管局咧回应事件啦，就佢哋就我哋都问过佢哋嘅回应，咁佢哋就有个书面嘅回复。医管局咧喺日前咧就部分员工咧喺本年二月初缺勤嘅事咧，系向有关员工发信啦，咁啊请佢哋确认信入边嘅缺勤日期系咪正确，以及向佢哋了解缺勤嘅原因。医管局咧一直以合情合理合法嘅方式公平处理有关员工缺勤嘅问题，希望员工咧喺回复嘅时候咧系提供有关嘅资料。喺收到有关员工嘅回复之后咧，会按照法律意见以及相关嘅人事条例作出公平嘅处理。咁另外我哋今朝早咧都讲到有关于咧就系香港同新加坡就建立首个航空旅游气泡咧，达成咗原则性嘅协议啊！欢迎大家咧就住呢啲题目咧，继续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就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陈生你好啊，请讲。 你好，我本身系都系做旅游业界嘅，咁我本身就拥有一个专门做日本旅游嘅网上平台。咁其实我哋听到昨日政府同紧新加坡政府嗰边咧就达成咗个旅游气泡咧。對於業界嚟講咧，確實係一個好嘅開始，因為其實我哋業界由去年由今年啦一月底開始啦，咁正正式式叫做唔俾開始做生意啦，即係封關啦之後咧，其實到而家咧差唔多接近9个月時間。 嗯。 咁不過我哋琴日我都同咗好多業界朋友都有傾過啦，咁我哋大部分嗰啲都係啲微企啊、小企嘅旅行社啦，即係員工人數大概係2个至10个到嘅。咁對於佢哋政府嗰邊開呢一個新加坡呢一個旅遊氣泡咧，大家都係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咁剛才都有好多業界朋友，包括幾位主席都打個電話上嚟，就話其實新加坡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嗰個旅遊人數每一年咧，嗰個人數都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咁其實香港主要嘅朋友，除咗話翻國內之外咧，其實如果往外遊咧，肯定咧就係東南亞相信好多人都知嘅四大嗰個地方啦。日韓台泰呢四個地方噶啦，咁尤其是日本啊、泰國啊、韓國呢三個地方咧，就更加多人去嘅。其實平均每年都超過200万人，即係譬如好似我做嘅日本線為例啦，去年香港人去日本嘅遊客咧超過220万。咁其實政府係咪應該會主動更加同當地嘅一啲機構啊、政府部門咧？加緊少少嗰個速度，去點樣傾個旅遊氣泡，或者就係點樣合作，可以大家恢復通關咁樣咯。 我見之前有啲報道都話香港即係政府同即係去信咗11個地方啦，咁啊表達同佢哋有啲旅遊氣泡嘅意願嘅，咁其中都包括日本嘅，仲有其他譬如越南啊、韓國啊、法國啊、泰國啊、馬來西亞等等嘅。咁你自己都係咪都預希望可以短期內可以開得翻啊？有 我哋做日本線或者我哋做出境遊嘅，當然梗係想希望盡快想通關啦。其實我哋同日本嗰邊咧，其實我哋而家。其實由大概八月底開始咧，我哋同當地好多嘅機構啊、縣政府好多嘅官員咧，我哋其實都好緊密咁去開會。尤其是譬如講緊其實啱啱如果大家有留意消息嘅話咧，佢哋日本政府方面咧，啱啱喺一個零禮拜前咧，佢哋都公布咗，因為尤其是東京嗰邊，因為嚟緊今年搞唔成奧運啦，佢哋出年都會話當地政府都講到明話，我哋盡我哋佢哋所能。一定要開搞得成個奧運會，咁佢哋上個星期其實都透露咗啲風聲，就話日本政府當地佢哋會喺一月份會再次檢討日本當地對於全世界嘅遊客入去嗰個準則或者規定嘅，咁四月嘅時候佢哋都會試行再通關。咁其實呢個消息咧，當地喺當地嘅業界咧，我哋旅業界咧，日本人嗰邊嘅旅業界咧，就個反應都相當之正面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由上個禮拜開始都開始已經同翻當地好多嘅機構啊、一啲樂園啊、一啲設施啊、一啲酒店啊，甚至乎縣政府佢哋咧，我哋都有開會嘅。所以其實如果我覺得真係新加坡這個試點或者呢件事可以做得好嘅話咧，我真係希望政府加快同一啲香港熱門城市，除咗話即係譬如講日本之外，譬如泰國真係都多人去嘅， okay, 甚至乎台灣啦，咁台灣都可以大家傾下，韓國都係嘅，即係呢四個地方，即係我想表達就話呢四個地方會唔會政府可以加快加大個力度去同我哋商討，因為其實對方都好想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啦，因為我哋始終。無論去到邊度，其實我哋都係啲好高素質嘅一啲旅客嚟嘅。咁當地政府都好歡迎我哋香港人過佢哋地方玩。咁所以加上香港人，其實我哋調翻轉啦，我哋自己就算我哋公司久唔久，而家雖然疫情過啊嘛，我哋久唔久都成日會收到多客人嘅。諮詢啊，幾時真係會開關咁樣咯？ 好，唔係陳生咧就係講緊佢開一啲旅行社，但係網上平台嚟嘅，先就講到，即係希望可以其他地方除咗新加坡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個旅遊氣泡啦，或者盡快通翻關咁樣嘅。頭先咧一路都有講到咧，即係而家最新就話係新加坡同埋香港有一個嘅旅遊氣泡達成咗原則性嘅協議啊，詳情就有待再繼續去即係之後公布啦。我哋就請到位嘉賓咧講下佢嘅睇法啦，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早落文。 系啊，咁头先你讲到新加坡呢、旅游气泡就原则性嘅协议倾咗啦。你自己，譬如作为专家啦，你点睇嗰个风险啊？其实新加坡同香港嗰个风险系咪相若嘅？真系 嗱，其实就香港由二月三月开始啦，就边境都有啲比较严厉嘅措施啦。咁差不多大部分人入境咧都需要14天检疫同埋个检测啦。咁叫大家都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你香港就算全世界世界各地咧，都希望咧就符合一啲條件，就可以有一啲類似旅遊氣泡嘅形式咧，就恢復翻一啲唔同地方經航空嘅旅遊咁啊。咁主要咧係講個風險啫。當然，如果你話乜都唔去諗，乜都唔去做，你就唔會有啲風險啦。嗱，如果你去做咧，就係一定有風險，個風險本身咧就唔係零嘅。咁但係而家你睇翻香港同埋新加坡咧，就兩地呢啲疫情嗰個數字咧，就我會覺得大致上嗰個風險咧係差唔多。嗱，幾組數字去睇下啦，譬如就十月頭兩個星期，香港總共咧就114宗確診個案，裏面62宗咧就係本地感染，大部分係群組啦，有唔夠10宗咧係一啲獨立嘅本地感染個案。咁呢啲群組或者獨立本地個案咧就。差唔多全部咧，你都唔知道源頭喺邊度嚟。嗱，相反新加坡咧就同期就124宗確診，咁佢哋界定為社區咧就12宗，另外有36宗咧就喺呢啲宿舍裏邊。咁佢社區嗰十二宗咧，其實就好多都揾到個源頭。如果你係特別睇新加坡過去嗰十天啦，佢社區裏邊咧就追查唔到源頭嘅個案，基本上係零，即係佢連續。十日咧就社區呢啲冇源頭，即係你又唔舒服就去睇醫生檢查到咧，係連續實話零確診。咁所以如果你話 有呢啲安排咧，就嗰、那個疫情嚟到睇咧，應該就香港着數啲。着數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嘅人去新加坡就如果將個病毒輸出嗰個風險咧，就略為比新加坡人嚟香港就將個病毒傳入嚟香港咧，就即係我哋對新加坡咧就危險少少咯。咁所以咧就佢達成協議咧，就呢個我覺得都係建基於大家嗰個疫情個狀況差唔多咯。咁你話係唔係傾得成，就睇下你未來嗰兩三個星期傾呢啲細節嘅時候咧，就香港疫情會唔會惡化咯？咁呢個都係一個隱憂，亦都即係我有少少擔心香港嗰、那個疫情咧會短時間之內惡化。 即係驚佢外面多即係我如果傾得成啦，即係外面啲人嚟咗嘅疫情惡化，定係呢段時間已經疫情惡化，傾唔成，搞唔掂呢一個即係旅遊氣泡咁啊？ 因為我哋嗰個疫情咧就有好多不確定性，因為你嗰啲源頭冚唪唥揾唔到。咁你揾唔到源頭咧，就佢喺社區個個案突然間飆升上去，機會就大啦。如果你嗰個個案突然之間舉例有個大嘅酒吧群組，或者咧就好多源頭個案就連續幾日雙位數字嘅本地感染咁啊，咁新加坡嗰邊佢係唔係即係有信心開放呢種安排俾香港人去咧？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要實務啲去到諗咯。咁所以如果我哋咧香港真係想做得成呢件事咧，咁嚟緊呢幾個星期嘅時間咧，就嗰啲高危地點啊，特別呢啲酒吧啊、餐飲場所嗰啲預防措施咧，你要去做足咯。你如果唔做足，就譬如喺餐廳啊、酒樓裏邊呢啲全菜專員咁啦，咁同埋就嗰啲叫杯碗碟啊，你俾啲顧客用啲滾水去清洗啊，呢啲基本嘅措施，你個個跟足食環署嗰、那個防疫清單去做咧，咁我就比較有信心。如果你唔係個個跟足咧，就我覺得就好危咯。 如果搞得成呢一個嘅旅遊氣泡同新加坡搞得成嘅話咧，會唔會都有一啲規矩或者限制應該要做咧？譬如公共交通工具應唔應該搭啊？使唔使指定酒店啊？咁你覺得點睇啊？呢啲？ 嗱，如果我睇翻政府琴日新聞稿嗰五個嘅備忘共識咁啊，咁我了解咧，就佢唔應該再有一啲特定嘅限制咯。因為如果你太多限制咧，變咗嗰個誘因咧就唔係咁大嘅。嗱，咁當然咧，就你作為旅客，就新加坡人嚟到香港，咁我哋香港人要而家遵守緊，譬如強制戴口罩或者啲社交距離嘅法例啊規矩咁啊，咁佢哋都要遵守。咁調翻轉香港人去到新加坡咧，其實佢哋咧都差唔多同香港有一套咧，就一模一樣嘅呢啲防疫安排。咁我哋都要跟。咁佢哋都係有強制戴口罩嘅命令嘅。咁同埋社交疏離嗰啲措施咧，就有一啲位咧，就佢哋嘅要求咧，就仲辣過香港嘅。咁譬如咧，就我上去佢哋新加坡衞生部嗰度睇咁啊，咁佢哋有啲商場，就特別係人多大嘅啲商場咁啊，咁佢入去裏面咧，就要睇你嗰個證件。咁如果係遊客，可能要睇你嗰、那個passport 啊呢啲旅遊證件咧，佢就跟雙單數入去嘅啫。咁呢個咧，反而其中一個位可能細節上邊咧，政府要同新加坡傾一傾啦。因為如果你跟嗰、那個證件雙單數入呢啲商場嘅話咧，你譬如照佢哋限聚唔可以超過五個人咁啊。咁你五個人好難嘛，全部人個旅遊證件都冚唪唥係單數冚唪唥係雙數咁啊。咁你去到咧就呢啲場所咧，你就會入唔到啦。因為你五個人，你冇理由兩個單數個入雙數咧，就隔一日第二日去到入。咁呢啲就或者要同新加坡傾睇下嗰個安排，因為我哋香港就冇呢啲要求。 Okay. 咁如果你唔戴口罩咧，喺新加坡都係會罰嘅。咁你人同人之間咧，如果係個距離，佢哋要求係一米啊，你唔保持一米距離咧，佢哋都係會罰你嘅。 呢啲可能即係如果搞得成啲即係去到嘅旅客就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其實頭先講到嗰五個即係叫做有啲嘅初步安排啦，就話兩地互認72個鐘頭之內有個新冠病毒嗰個檢測結果咧係要陰性嘅，先至可以係出發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啲特定航班嘅呢啲安排，你覺得係咪都足夠㗎啦？已經 檢測嗰個咧，就其實香港同新加坡大家嗰個檢測技術都係成熟㗎啦。咁呢啲一般嘅實驗室做出嚟結果咧，就嗰個可信程度都相當之高。咁香港大部分呢啲實驗室咧，其實都有跟一啲 ISO 啊，或者澳洲啊、美國啊呢啲嗰個認證。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呢邊檢測咧，就對新加坡嚟講係俾到佢哋有信心嘅。咁特別航班呢個安排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因為咧你如果唔係特別航班咧，就你同一班機就裏邊混雜咗一啲高危地區嘅旅客咧，咁你呢個旅遊氣泡咧就受到污染啦。咁如果你係一啲特別航班咧，就個前提就香港同新加坡咧，大家嗰個疫情咧就都係平穩或者一個低風險狀態咧。咁你啲低風險嘅旅客咧，就唔應該混雜咗有零星呢啲嚟自高風險嘅旅客喺裏邊啦。你其實依家大部分地方咧，就算喺東南亞地方咁啊，好多國家地區咧，其實嗰個風險都係好高嘅。特別係過去嗰兩個星期咧，除咗你話係歐美疫情大反彈之外咧，你喺亞洲咧，其實都有唔少國家咧個疫情都反彈得好緊要。 我見新加坡咧，即係據報道咧，就話佢而家其實即係有啲地方咧都係開放入境嘅，譬如文萊啊、新西蘭啊、澳洲啊、越南等等。如果香港同新加坡做一个旅游气泡，其实是不是间接上都跟这些国家的旅客接触多了，那个风险又大不大呢？这个 现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协议呢，就看过五点，它就不是说延伸到呢，就你在譬如越南文莱啊、纽西兰那里去完新加坡就可以经这个通道呢就 来香港。 但在当地他们可能会接触的嘛，人在新加坡那里。 咁所以咧，呢啲如果你係涉及就多個地區或者多個國家咁啊，你嚟嚟去去都翻翻去咧，就我哋個接觸點埋新加坡咁啊，咁你喺新加坡裏面咧，嗰個疫情咧係咪穩定啊？ 所以你覺得個風險都可以嘅。 嗱，如果你係保持翻咧，就香港同新加坡就過去嗰兩個星期，因為你睇幾日就冇意思嘅，你都要睇長少少。咁嗰個情況大致上係咁樣咧，你有呢個特殊通道嘅安排咧，我覺得對香港構成個風險咧係可以接受 的。最後仲有幾廿秒，都想問一下，就係過往都做過，有啲國家做過旅遊氣泡啦，好似波羅的海啊，咁澳紐亦都試過嘗試話搞啦，咁但係最終都係即係搞唔成嘅咁樣，因為疫情反覆啦。你預計如果又要搞得成，又要持續落去，香港同新加坡呢個例子有幾大成功嘅機會咧？ 那個挑戰性大的，因為咧你而家開始進入秋冬咧，就疫情隨時咧就反彈嘅。咁即係如果你係傾談期間呢兩個星期咧，香港突然之間疫情有變化咧，咁城市機會咧就唔大啲，就算係澳紐咁啊，咁佢哋內內部會傾咗幾個月啦，咁而家就預計咧就呢個週末咧先至有第一班機，仲係單方向嘅特殊通道啫，就由紐西蘭去澳洲啫。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期望未来几星期两地政府可以落实有关安排，定出通航时间表。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安排落实之后，相信首先会吸引到急需前往的商务或探亲人士。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在同一节目表示，新加坡每年有大約40多萬人來港，香港前往當地的人更少，所以相關消息公布之後，對旅遊業界來講沒有太大驚喜。他相信最開心是兩地往返探親或者需要做生意的人，他希望協議可以盡快落實，下一步讓香港和其他地方再達成協議，例如泰國、日本等，又希望本港和內地可以盡快通關。

封闭措施噶啦。香港仔隧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排到百胜阁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期望每天都天晴都好，期望每晚都有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手下留情， 丰富精彩嘉宾熟到每晚都有手下留情。 2020年10月16日，本港与新加坡将建航空旅游气泡，未来数星期敲定细节。 本港新增12宗确诊，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潘晓颖父母致函陆委会主委，暨台湾简化程序，让陈同佳投案。 泰国紧急发下反政府示威持续，要求总理巴育下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朝早咧，讲到香港同新加坡咧，系就住建立首个航空旅游气泡咧，达成咗原则性协议啊。嚟紧系咪真系会可以喺香港同新加坡有一个嘅专属嘅旅游气泡做到咧？大家讲下你意见，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严太，早晨。 早晨啊，两位主持。 早晨，严太，正讲。 我觉得你而家政府搞呢个旅游气泡咧，我觉得系好唔成功嘅。 嗯， 为什么呢？那个疫情根本上两边都未受控制，同埋你话去玩又要使咁多钱，左严右严，你玩得嚟个人又点会开心？同埋咧，你明唔明啊？除非嗰啲探亲啊，或者真系有生意来往嗰啲，佢真系好想，嗰啲就会去玩，肯定会。而且香港人好多人失业，已经系隔日隔日翻工，人工已经系冇咗一半。 嗯， 咁你仲有冇心情再去左嚴右嚴去玩？我覺得嗱，你好似香港政府話派呢個口罩，我覺得就有幾多個人去攞啊？你睇下幾多市民有用到啊？ 嗯，但係佢起碼今次就話如果你出發之前有個72小時之內嘅陰性結果，咁呢個係咪會保障得好啲啊？起碼都會。 你覺得係啫，但係要俾錢嘅喎。又要去搞喎，係咪啊？咁你去到嗰邊玩下手有事嘅時候，你係咪香港政府揾專機又車翻嚟啊？又好似初嘅時候啊，好似遊船書啊，車翻嚟咧，呢個係個問題都未控制得到。如果係嘅，我都覺得搞翻中國嗰邊、大灣區嗰邊都仲反而仲好啲。你而家你話譬如旅行社，你又可以限聚令，你嗰個車可以載幾多個人呢？啊、可以栽到幾多個人呢？我覺得這個呢又是浪費金錢、啊、你好像、大嶼山那裡填海、啊、政府搞那件啦、啊、遠水都救不到近火啦。你現在這些人、香港市民都很多人就來樓都供不起了，租都交不起 了、 根本上那個 嗰個生活，每一個香港人的生活都有些可能是很好，但是都是其中的，大部分都很差。 嗯，好，唔該曬嚴太。再聽多位聽眾啊，爭取時間有洪女士喎，早晨。 係，早晨。 早晨，洪女士，請講啊。 係，我想講的就是話，而家呢個旅遊氣泡就講緊係新加坡啦嚇。咁一直其實我哋少少僅餘少少嘅資料，淨係講緊新加坡嘅政策係點樣樣啦嚇。咁到底香港嘅政策又點樣樣咧？香港到底你去咗新加坡翻香港嘅時候，香港需唔需要你隔離咧？又需唔需要又再喺機場度再做檢測咧？ 昨日的講法就話翻到嚟都唔需要隔離嘅，不過咧翻嚟之後需唔需要喺機場嗰度再做檢測咧？呢、這個就要詳情都要有待公布啦，就未肯定住。 哦，咁但係香港政府其實一直都冇，即係我哋收到嘅就係講緊新加坡講嘅嘢咯。咁但係香港政府其實一直冇針對過呢件事去發表一啲官方話啊，佢哋應該會係點樣做啊？呢啲咁樣嘅喎。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尋日咪講咗話即係同新加坡傾咗話，如果旅客即係譬如喺新加坡上機嚟香港嘅旅客啦，本身都要有一個兩地互認嘅新冠嗰個肺炎檢測結果有陰性啦，72小時之內咁，呢個係咪都叫講咗叫做？ 算唔算啊？我即係我自己本人自己睇新聞嘅時候，其實我就唔覺得香港政府有基於呢個新加坡呢個旅遊氣泡。好正式咁講出就係話嚟到香港唔需要隔離，咁同埋嚟到香港使唔使檢測呢？第一，第二，另外咧就係話關於嗰個所謂嘅指定航班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比較公開多少少啊？定係其實都係有少少，即係佢哋可能要興旺翻佢哋自己嗰個經濟，即新加坡啊，我講緊新加坡政府，而限制於只係用佢哋嘅飛機或者用佢哋嘅官網，即係當新加坡航空公司去做呢一個嘅預訂，而根本上其實對我哋旅遊業嚟講嘅話，可能冇啲咩好直接嘅影響。或者甚至只限于某几间大型的旅行社去代理他这样东西呢、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业界、对这个政策其实就是说当然听到有这样的消息其实是感到很开心的、但是真正到底有多少那个、多少的影响可以令到全港的旅行社都可以有一个得益呢、咁然之後普遍啊，好啦，即係正正就係話香港普通嘅市民去一個旅，即係我冇講話商務或者探聽嘅問題啦，當一個旅遊嗰個心態啦嚇。你一去之前你要檢測，嘥1000蚊啦，當去到新加坡又要嘥1000蚊再檢測，翻、到香港又要再檢測，同埋係咪就係正正就係咁檢測咧？咁仲有、即係呢個實施咗之後，到底有冇人評估嗰個風險？就係話你咁樣行去一轉翻嚟嘅時候，只係憑呢個一次嘅檢測。如果帶回嚟嘅病毒有幾多少，可能實施咗一陣間又要再閂門喎。即係正如我哋普通咁，香港犯罪點解要四個？點解要即係控制個人數，就係盡量唔鼓勵啲人出去聚會，或者個人有啲專家都仲成日呼籲啲人唔好聚會啊，盡量咁啊。 好，唔該曬洪女士啊，再聽多位先，有盧先生打上嚟，早晨盧生。 啊，早晨。 早晨，請 我哋想傾下喺而家嘅大環境之下。我哋着重于经济啊，抑或着重于健康咧咁样，我都成疑啊！即系点解咧咁样？而家话要推行呢个旅行气泡，系唔系可行嘅方法？实质系去注重香港要发展经济咧咁样。其实而家呢个疫情咧。唔好话第四波嚟紧啊，第三波都未完，系咪？咁咪应该俾时间睇定啲，因为如果你真系而家话要强行去推出呢个旅游气泡咧，只能够增加风险。咁点解咧？咁样旅行社唔系话小猫三个四个就带出外去旅行吓？限聚令是四个，唔通每一团是四个咩？唔会噶嘛。当然，你话一团咁三四十人可以做足功夫，有时啲嘢免得就免，减低尽量减低个风险，先至系事实噶啦。希望咧，其实最紧要一样，嗰啲预防嘅疫苗咧，早日成功。开发去打嗰啲预防针， 先以實際行動、 而家不過可能話疫苗都要去到出年先有啦。頭先咧嗰位女士都講到，即係究竟嚟到之後嚟到香港需唔需要做檢疫咧？其實尋日咧已經講得到噶啦，就話係入境之後旅客咧係冇需要接受強制檢疫或者居家通知，行程亦都係不受限制嘅。咁啊，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轉講下一個話題啦，就係喺咧消委會尋日咧即係有個嘅公佈啊，咁啊其中咧亦都提到有關於寵物移民呢一個嘅服務啊，咁啊佢哋就收到一啲投訴，關於咧其中一位人士應該就係安排一啲寵物咧係去外地嘅，不過咧使咗錢之後咧，似乎就一啲服務冒出了一些問題，期間亦都有一些嘅寵物是死亡的情況。請另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傾下先。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黃鳳嫻。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寵物移民嗰、那個係咪一個嘅投訴個案嚟㗎？定係點樣㗎？ 呢一個係一個獨立嘅投訴個案嚟嘅。個案咧就真係都幾慘下嘅、因為咧嗰、那個嗰位先生咧就移民去台灣啦。咁佢咧就有一隻好心愛嘅陸龜啦，同埋兩隻蜥蜴，都係一啲貴價啲嘅寵物嚟㗎。咁當然咧，佢咧就就揾呢啲寵物移民嘅公司咧，就即場已經俾咗成7000蚊啦，就係、是、去幫他們移民啦，咁啊，同埋承諾咗咧，11月嗰陣時咧就已經可以運到去啦。咁但係咧就淨係得張好簡單嘅收據。咁但係跟住然後咧就梗係拖拖拉拉啦。咁但係咧等咗好耐之後咧，等到第二年嘅一月咧都係冇。咁然後仲要問佢再攞多啲錢，攞多4000蚊。咁但係咧咁當然就梗係即係啲寵物咧就冇移民到啦。咁然後佢又梗係托啲親戚朋友睇下發生咩情況啦，竟然發現咧就係佢嗰只龜咧就係、是、似乎係出售緊，好似佢嗰只龜嘅出售緊。咁另外咧就再去查證嗰陣時咧，就發現咧原來佢嗰兩隻蜥蜴咧都已經過咗身啦。係啦，咁所以咧就真係非常之憤怒啦。咁啊嚟我哋個會嗰度去求助啦，希望追討翻嗰個損失。咁但係咧就因為始終呢啲鋪頭咧就比較細型啲，同埋嗰位先生已經移咗民啦，所以佢唔係咁多時間咧就不斷咁樣去追討。咁但係嬲尾呢位先生都係決定咧就係、是、可能會循法律嘅途徑咯，去追討佢個損失。 即係如果佢涉嫌真係有一個轉售個客人嗰只寵物，然後攞去賣，係咪就係犯法？同埋佢而家呢個客人有冇得到任何賠償㗎？ 而家未有嘅，佢就所以就係正正考慮咧，就會唔會用法律嘅渠道去追討呢個損失啦？咁因為其實呢一間鋪頭，即係佢就係、是、當然係收咗錢啦，咁但係咧又冇提供到個服務啦，咁當然亦都係純粹就係話個寵物已經過咗身啦。咁另外咧，後尾咧都好彩就攞翻只龜，只龜咧就因為始終係證明到係佢嘅，咁同埋佢啲親戚朋友咧都好快咧就幫佢攞翻只龜，咁所以咧就最大嘅損失就係冇咗兩隻蜥蜴咯，同埋當然之前俾咗嘅金錢啦。 但 呢 個係咪一個 提下消費者嘅？因為我哋睇到咧，近年即係好多人都有養寵物嘅習慣啦，同埋即係其實啲寵物對佢哋嚟講都係家人嘅一個啦嚇。咁所以佢哋移民嗰陣時咧都好想帶埋佢哋。咁但係咧，寵物移民咧其實咧就都牽涉好多細節嘅。咁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翻當地寵物嗰個進口嗰個嘅要求啦。咁因為每一度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嘅，入境要求係唔同，要一定要查證清楚啦。亦都係要求好多唔同嘅寵物健康啊、防疫嗰啲證明啦，到報之後嗰啲要唔要隔離啊，呢一啲嘅資料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啲寵物嘅主人咧就諗住方便啲就揾一間公司去幫佢手做，但反而咧就係導致一個損失。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算你想揾公司幫你做都好咧，你應該之前一定要查證清楚究竟你嗰、那個。當地嗰個國家嗰個要求係點，個手續係點，咁同埋咧都要早啲去問埋咧，就航空公司嗰個機位嗰個嘅規定係點樣樣。咁你先可以做到個準備。其實咧，如果當你清楚曬呢一啲嘅細節之後咧，某程度上咧，如果個寵物主人唔嫌煩嘅話咧，其實佢哋可以直接自行去處理呢一啲嘅手續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係唔得閒已經好忙啦，你揾公司去做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建議揾一間真係信譽好嘅公司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合約嗰方面嗰啲條款啊。細節啦、時間啦、個過程應該點做啊，應該都要羅列得好清楚咧，然後先至好簽約咯。 而家呢一類寵物移民嘅鋪頭咧，提供呢啲服務啦，有冇任何認證或者有冇一啲法例係專係監管呢一啲公司？ 而家係冇法例講話呢一個寵物移民嘅代理服務咧，係需要攞牌嘅，買賣呢一個寵物係要攞牌。 但是去帮宠物移民呢就不需要攞牌的。因为我哋有啲个案呢係搵一啲类似私人嘅一个咁嘅交易嘅。咁所以呢就大家都係要非常之小心囉。咁同埋永远都係嗰句，如果你自己移民自己都好咁上心，咁你个宠物嗰个移民呢你一定要真係查清清楚所有嘅细节啦。 嗯，有冇话睇到呢一个行业啊，宠物移民呢个服务嗰啲相关投诉係多咗㗎？ 因為始終而家先至開始多啲人去移民啦，咁我哋收到嘅個案唔多，咁正正因為我哋睇到咧，明顯地呢一方面咧可能會有呢、這、一個預示到可能消費者會有損失，咁所以我哋早啲提醒消費者啦。 嗯，但呢一個係咪一個即係個別嘅情況咧？即係照你，如果間鋪頭係提供唔到一啲寵物移民服務，應該可能有其他客人都會針對呢間公司啊投訴啦，就未必淨係佢會咁喎。係咪有啲咩特別原因？個鋪頭又解釋點解即係幫佢唔到嗰個當事人咧，將嗰個寵物移去第二度咁？ 佢哋冇乜特別解釋嘅，佢純粹就係話都已經幫佢做緊啦，咁啊有好多嘢未必係受佢控制嗰個嘅範圍之內啊等等。其實喺呢啲情況咧，我哋有另外一啲個案同即係又係啲寵物移民嘅個案咧，其實某程度上係直情係唔會理會嗰個嘅寵物主人嘅，因為個寵物主人係會好心急噶嘛，會不斷咁樣追啦，去問個進度啦，幾時去檢測身體，即係個寵物嘅身體啦，點樣交啲文件啦。其實我哋都有其他啲個案，不斷俾咗錢之後攞訂啦，都唔少錢嘅，幾千蚊，咁但係之後咧就一直追極都追唔到咁樣樣咯，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嘅。 嗯， 同埋好多時呢啲嘅鋪頭咧，我根據我哋啲睇到嘅個案裏面咧，之後可能就話俾你聽，可能仲有啲錢要俾，咁你唔該可以再俾翻多啲錢啦咁。咁好多時啲寵物主人就會覺得又唔係好多錢，可能幾千蚊咁又心急幫只寵物移民嘅話咧，俾咗之後咧，但係又冇乜單據憑證咧，就係俾咗錢喎。咁所以呢一度咧，我覺得大家都係真係要小心為上。 另外，我見你尋日都有講過關於一個乾香料嘅一個嘅測試，咁啊發現入邊有一啲致癌物質係咪啊？ 係啦，其實咧，今次係我哋可以話叫做第二浪嘅去檢測呢一啲乾香料啦。因為喺去年十月嗰陣時咧，我哋就睇咗一啲叫辣椒熟嘅香料啦、肉豆蔻啦或者姜黃啦，發現咧其實真係都有幾多係差唔多一半啊，過一半啊，係檢到有呢一個致癌物黃曲霉毒素同埋呢一個即係曲霉毒素 A 嘅。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咧就再去睇下其他嘅香料，因為香料其實有好多種啦。咁我哋咧就睇咗啲胡椒啦、姜啦、蒜啦、咖喱啦呢一啲混合香料啦，就係去睇翻下究竟另外一啲嘅香料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我哋都係發現咧，就係呢種嘅呢兩種嘅菌咧，其實都係存在喺呢一啲嘅香料裏面。咁我哋咧就睇到咧就佢哋嗰個嘅含量咧，就係、是、特別係有一款啊嚇個咖喱粉嗰個黃曲霉毒素咧，係超出咗本港法例嗰個要求同埋歐盟嗰個嘅標準嘅要求。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是、喺今次我哋睇到兩成嘅香料裏面有，上次亦都差唔多係個半成香料裏面有。雖然有一啲嘅樣本佢哋冇過到法例上面要求嗰個嘅上限，又或者係乜一啲標準，但係事實上有啲都係超過咗個標準。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喺政府嗰邊咧，而家黃曲霉毒素咧就係、是、已經係有法例去規管佢嗰個上限㗎啦。咁、但係遮曲霉毒素咧就未有，遮曲霉毒素 A 啦就未有嘅。所以我哋都覺得咧可以政府去考慮咧去因即係去檢視翻。而家外國嗰個嘅做法啦，同埋呢一個Codex 即係聯合國嗰個嘅食物法典委員會制定嗰個嘅預防呢一啲乾香料啦嚇嗰啲操作嘅規範咧，去考慮去制定一啲嘅法例。咁另外咧就亦都希望啲廠商啦嚇，當你要進口嗰陣時咧，都真係要小心去檢測下，究竟你哋嗰啲產品嗰個質素究竟係咪是不是有呢個安全嗰個嘅問題咯？ 即係講到話一啲超出標準嘅致癌物啦，聽落都有啲得人驚啦咁。但係有冇話即係食幾多先至有嗰個風險喺度噶？ 嗱，其實咧就如果係根據呢、這個嗱，首先第一呢一、這個黃曲霉毒素咧係冇一個建議嘅攝入量嘅。個主要嘅原因咧，因為佢係喺呢一個IARC 即係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咧，係列為第一組嘅物質，即係話會令人類致癌。咁而佢 最毒的呢就是一個叫 B1 的黃曲霉毒素。 嗯。 那它有什麼影響呢？就是很有影響是那個肝炎那個大菌隻。因為不論是肝炎嗰個丙型啦，或者係乙型嘅肝炎嘅人士啦，都係會有影響啦，同埋都可以係透過胎盤咧影響胎兒嗰個嘅發育噶，所以咧係唔會建議有一個攝入嗰個嘅上限。呢一個係黃曲霉毒素，咁而喺個遮曲霉毒素嗰度咧，個遮曲霉毒素 B 咧。遮曲霉毒素 A 咧，咁其實咧喺海外咧都係有一個攝入嘅上限，係講緊如果係一個體重60公斤嘅人嗰個嘅攝入量咧，就每週唔好超過100個納克。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因為始終我哋嗰個食量唔係咁高咧，所以我哋覺得嗰個整體風險唔係咁大。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因為始終呢啲乾香料咧好多時都係會用到煮餸，都係會。唔覺意咁樣去吸入咗，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會覺得需要規管咯。 好，唔該曬黃鳳賢。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講到佢哋尋日嘅一個公佈啦。我繼續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啦。外面氣温咧係27度，相對濕度係68%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下個禮拜一8點繼續有千禧年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什么叫做幸福？是不是拥有大量的财富，或者在大机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幸福呢？抑或嫁入豪门或者名成利就就是幸福呢？但是即使达到这些目标，如果个自我肯定感是很低的，就感受不到幸福。达到目标或者会有短暂性的快乐，但是不会持久的。这样何谓自我的肯定感呢？所谓自我肯定，就是认为自己保持现状都无妨。而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这本书，作者叫做藤井英雄，今年已是63岁。他不但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同时亦都是正念的实践家和推广家。 他在书中以正念为主轴，开设七堂提升自我肯定感的课。他认为自我肯定感并非源自某种成功或者某种极佳的能力，缺乏自我肯定感的人没办法认同自己，因而会期望别人的认可，造成心灵空虚，无法肯定自己而感到焦虑。藤井英雄指出，自我肯定感低会容易产生负面的思考，衍生自我否定的想法，只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就是正念的登场时机。正念不过是藉着活在当下的精神，客观地审视负面的想法。正念让心灵连结当下，负面思考自然烟消云散。 这本书以浅显和容易令人明白的故事来解说，通过一位女性的委托人叫做小瑶和医生的对话来展开。每一段的故事都从小瑶拜访医生开始，讲下他自己的烦恼，而医生就扮演开导小瑶的咨询人，口吻有点像神仙。而从小瑶和医生的对话，读者自然会懂得自我肯定的秘诀和正念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作者藤井英雄，由风书方出版。